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《相见太晚》来自赵咏华。其实赵咏华和周华健的交情呢，除了相识多年，而且曾经同属于滚石旗下之外，周华健曾经第一次担任制作人，就是为赵咏华制作《我爱你最好只到这里》这首歌。因此呢，周华健这次又义不容辞地担任了制作，为赵咏华创作了《相见太晚》这张专辑。当然这首歌呢，就是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曲目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费翔的《过往云烟》。 漫漫的走远，不曾为我留在我眼前，虽然已经，却握不住他行踪。你也像漂浮的云烟，虽然投影在我心边，却不为我留恋。也许有有那么一天，你也好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费翔《过往云烟》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有没有过就是想象过自己会飞的场景？那么再试想一下，如果满天飞的都是人，会是什么感觉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谭咏麟《满天飞》。 那雪的满天飞，让我到天空四周云雾里，带你看看这世界寻觅乐事，尽弃心中压抑和闷气，如似那雪的满天飞， 双双飞向青天深处，开心的欢笑地，追逐理想一齐去，四周云雾里，带你看看这世界寻觅乐事，尽弃心中压抑和闷气，要似那雪的满天飞，同你上天去飞，更高再高，似那雪的满天飞，上天去飞，更高再高，似那雪的满天飞。 不如我 们 一起去 飞 吧， 要似 Superman 满天飞，有比天空更高云上知，我要似那 Superman 满天飞， 双双飞向青天深处，开心的欢笑地，追逐理想一起去，找正方向冲天高飞， 真爱记忆中的你，在哪里才能感觉你的爱？虽然说往事越走越遥远，多希望一切没改变。 我的爱，一切没心中，你是我唯一的梦。虽然我承受别离的寂寞，期待着重逢的来临。 穿过千山，穿过万水， 深深地呼唤，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其实刚刚这首歌曲，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在广告当中听到的，印象特别特别的深，当时一定是一个巧克力广告，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甜食，所以才对这首歌印象深刻。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呢，是来自谢娜的给我一个吻，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东来东往海角七号。 夕阳和海面都太清晰，我就在这里找到了你。那天的日记，天飘着雨，我躲进眼里，你在哪里？夕阳和海面依然清晰，还是在这里我丢了你。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，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。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，已经深藏在心里。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，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。有一些等待不能太漫长，已经枯萎在心底。